北京时间早上的8:05，现在大家收看收听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跟大家见面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安。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薇。 哎，今天是我们的这个新主持女主持雨薇第一次跟大家见面，然后雨薇想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然后多要不多介绍一下自己，还是想跟大家多整两句什么？ 我觉得其实就是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以后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然后相信我们关爱青年计划，我们青年台的所有的节目都会给大家带来正能量和正青春的内容。 漂亮啊！这个时候呢，欢迎大家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然后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还有在花椒直播搜索982青年说就能够进到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呢，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天气。今天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18度，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做好一下这个健康的防护。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今天限行的尾号是2和7，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 嗯，对。然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啊，挺有意思的，特别接地气儿，特别有生活。就是天越来越热了嘛，对吧？然后很多这个小伙伴们呢，然后都在吵吵，是吧？我们吃个小龙虾呀，喝个酒啊，撸个串啊，对吧？然后除了这些呢，大家比如说在夏天这个下了班啊，或者说这个周末的时候啊，哎，还会玩些什么？ 嗯，比如说。 比如说、 哎、去公园遛个弯跳会广场舞。 原来以为这么佛系了是吧？ 对对对 对，然后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互动。在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呢，同样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节目，也会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跟我们分享他的生活和工作当中的一些故事。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青年说，继续说。 首先还跟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第一个小板块，叫做青年头条号。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从今天开始，如果您是通过手机一卡通充值的话，可以随时领取到电子发票了。需要开发票的用户呢，可以通过北京一卡通 APP 在线领取。另外呢，一卡通电子发票还支持订单合并，每个用户的 ID 可以绑定5张一卡通，所以您还可以帮家人朋友开票。 是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如果您是通过公交、地铁的人工服务窗口以及地铁自动售票充值机办理的一卡通充值，那么依然需要现场领取纸质发票，还不能领取这个电子发票。 嗯，对啊。那么首次办理一卡通电子发票要怎么操作呢？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需要先下载北京一卡通 APP 并注册，实名认证之后呢，需要输入一个开具发票的一卡通卡号完成绑定，然后呢就可以申领发票了。 还需要注意的是，第一次申领电子发票时输入的发票抬头、纳税人识别号以及电子邮箱等信息都会被系统记住，以后再开的时候就不用每次都填写了，会非常的方便。 对对，如果大家要进一步了解开发票的具体方法呢，大家还可以关注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的官方微信服务号，输入发票获取操作指南，然后大家也可以拨打北京一卡通的客服热线010-96066进行咨询。 好的，第二个部分内容呢，就是从今年的5月开始，人社部正式启用了2018年版职业资格证书。另外呢，2015年版的证书也将从明年开始停止使用了。 嗯，对。然后据了解，2018年证书呢，沿用了以前的颜色、样式和防伪标志，不过证书内页的内容会有一些修改。 嗯，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您的职业资格证书遗失了，就要申请补发，或者是如果您要去境外就业，要申请换发证书。这两种情况下，如果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有您的工种，那么原证书的颁发机构可以帮您办理，但是如果您的工种不在这个目录里，就不会再给您补发或换发证书了，只会出面书据证明。 嗯，对。然后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就是，大家在这个夏季的夜晚啊，大家下班之后，大家都会做点什么啊？在工作之后，那比如说大家肯定会做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会做的很多很多，然后就是喝个酒啊，撸个串啊，跟朋友们，对吧？但是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要做一个小提醒啊，这个酒得少吃，是不是？酒要少吃，事有多知，是不是？ 然后呢？ 少吃肉要多喝是吧？ 啊，就对，肉要多喝。对，因为这毕竟这个喝酒对身体不好嘛， 对 对吧？小酌怡情， 大酌伤身嘛， 大喝伤身，对对对，没错啊，大家还会做些什么？然后你比如说像雨薇啊，这个看起来之后非常酷酷的一个女孩，大家更想不到她会什么跳广场舞啊。然后什么遛公园啊， 其实跳广场舞还挺开心的。 跳广场舞是 吧？对，就跟大爷大妈然后叔叔阿姨们在广场上扭来扭去。其实跳完广场舞感觉还挺爽的， 是吧？ 啊，对 啊， 你可以有空的话可以体验一下。 我说你在哪儿跳？ 我就广场嘛，随便一个广场小公主 广场小公主是吧？啊，其实最近呢，然后也有媒体这个爆出来啊，因为就是今年很多的这个综艺节目呢，街舞是一个重头的内容， 对对对， 然后已经出现了有这个年轻的朋友们啊，这个00后非常年轻，或者说这个有高中生，在这个广场上跟大爷大妈斗舞，人家那边跳广场舞没关系，我跳街舞啊， 对 啊，对吧？ 其实这也是一个文化融合的一个现象嘛，大爷大妈的文化就广场舞，年轻人可能更多的是喜欢一些街舞的更加潮流的一些东西了。 哎，对对对，没错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那么聊到这儿呢，先给大家带了一首歌，早晨给大家带了一个。因为今天看到雨薇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也是我们两个第一次的搭档， 对 啊，非常酷酷的，给我的感觉不知道给大家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直播，还有在花椒直播982青年说的房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带来一首崔健老师的从头再来，一首摇滚歌曲。 一首歌曲结束之后呢，我们给大家接入了我们的今天第一位连线嘉宾，来自搜狐的鱼评人吴迪。吴迪你好，先来和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吴迪。 吴迪本周给我们带来哪些精彩的分享？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和一部网剧。 好， 那首先给大家推荐这部电影呢，是获得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的一部作品，叫做《普通女人》。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A Fantastic Woman， 然后西语叫做西班牙语叫做 A Fantástica Mujer。其实要直译过来，它的名字是叫做一个精妙绝伦的女人，一个了不起的女人。那为什么译成普通女人呢？那接下来跟大家慢慢讲。那这部影片呢，是由 Sebastian Celio 执导，讲述的是一个变性人的故事。女主呢是从男儿身变成了女人，并和一个比自己大20岁的男人相恋。那两个人正准备共度余生，并且是去赴一场国外的蜜月旅行。那在这之前呢，不巧这个女主的伴侣呢就从这个楼梯上摔下来，并且猝死。就是这一悲剧呢，其实给女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不单单她失去了自己的爱人，另一方面呢，她也是面对了社会种种压力的袭来。首先是这个伴侣的家人和儿子就对她特别的不解，发现了这段她和父亲的这个恋爱关系呢，百般的嘲讽讥讽，她认为这你是一个怪物，为什么会这样做，而且并且很过分的把她赶出了公寓，并且禁止她参加父亲的葬礼。这一举动呢，也是对女主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另一方面呢，警察又来介入，他觉得这个死者的身上有淤伤，是不是谋杀呀，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是不是单纯的这种不是恋爱关系，而是那种非道德的不正当的关系。然后呢，社会风化的这种官员也过来审问女主，他会对她极不信任，觉得这种关系很难接受，为什么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呢？所以呢，女主面对这种压力简直是身心俱疲，非常绝望。有两个镜头啊，导演刻画的非常好，一个是警察在审讯他的时候给他拍照，然后让他赤裸全身就站在那里，然后并且呢有一位刚才提到的这种管社会风化的官员在场，他其实请这种官员出去，但是官员拒绝了，就这么直勾勾的盯着这个女主的身体，其实是对他极大的这种不尊重。另一方面呢，还有一个镜头就是男主的儿子找人把女主胖揍了一顿，并且用胶带缠住他的脸，这个胶带把他的五官变成非常扭曲，但在女主的眼神透出那种绝望、伤心、失望透顶，简直是入木三分。因为这个女主本来她本身是一个变性人，我觉得她对于自己的这种身份有着清晰的认知，但是也是从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找到自己身份的认同。那她代表这一群体呢，等于说她演出了自己的心声。无论是演技也好，还是本色出演也好，这个刻画简直入木三分。那回到刚才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片名叫做普通女人呢？其实我觉得导演就是没有过多的煽情，没有过多的同情，他就用一个平时的角度去讲述这个故事。其实这一群体也不希望人们把它标榜为非正常的群体、弱势群体，其实他们就是一个少数群体，所以呢他们希望能像普通人一样有尊严的生活。其实这也是这一群体的心声，也是导演这种心声，就是我们不要戴有色眼镜去看待他们，把他们弱化，也不叫弱化，就是正常的去尊重他们就好了。 对 所以呢，我觉得这部获奖的影片导演是非常坚定了传递这一个信念，就是尊重平等，尊重多元，尊重人权，而且去尊重所有的这些不管是我们大众所认知的这种性别也好，还是少数的性别也好。因为那个 Facebook 它的性别有56种还是57种，就不光是男人和女人，所以这部影片给大家传递这种信念，如果大家关注的话可以去看一看。然后说完这部电影呢，给大家推荐一部网剧，叫做《画心师》。那我看完，我给它定义了一个新百 聊斋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聊斋志异》就如果大家喜欢这种玄幻的题材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电视剧呢讲述的是化仙师和养仙师之间的纷争。化仙师呢是化人执念解人心忧，是一个正派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养仙师呢是收集执念作恶的这样一派。那两派呢为了正义，为了保护人们去做这种斗争啊，在江湖上血雨腥风，是讲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这部网剧呢是由林建龙导演执导，由祝绪丹、熊梓淇这个年轻演员阵容去主演。 嗯， 而祝绪丹演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玄女一角，就被大众所熟知，不但有这种很优秀的青年演员，还有邵美琪这样的老戏骨去给整个剧做支撑。那从演员阵容来讲，是大家演技是非常好，就很符合自己的角色。那另一方面呢因为是那个这个玄幻剧嘛，它的特效也是毫无违和感，一点不五毛，就是制作还是非常精良的一部网剧。所以呢大家喜欢这种玄幻故事，想看新版聊斋就去搜狐视频，去搜我们这个化仙师，还是很精彩的一部剧，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好， 今天是我的推荐。 好，感谢无敌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再见。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进入今天的关爱青年计划。首先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颜值方面的事情啊，因为这个好像现在很多方面就是都验证了那句话，颜值即正义啊，对不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昨天中国青年颜值竞争力报告公布了啊，报告当中发现呢，近十年当中中国的青年整体颜值竞争力是历史上最强的啊，有一半的青年在18岁之前就已经有颜值竞争的意识了，而且近三成的职场人都会拿出超过一半的工资来提升颜值。看来大家不但是越来越好看了，而且也越来越会保养和打扮了。 知道，那么这些我们说注重颜值了，那哪些领域的颜值竞争是最激烈的呢？排名第一的是陌生人社交， 有道理。 对，然后是婚恋，第三名是职场。不少人就感到好奇了，这个社交啊婚恋会看颜值很正常，但是职场会看颜值了吗？其实颜值会影响求职吗？调查发现，70.6%的雇主表示，招聘是否会看脸是看行业和岗位的，只有在特定的岗位上才会把颜值设为招聘的标准。不过呢，说到颜值与升职加薪的关系时，数据却特别有意思。这个年薪30万以上的人，100%都认为颜值对升职加薪有用。 啊， 是的， 这个。这个不是刚才就是因为引起了我的一点思考，我们先跟大家说完这个事儿，然后又跟大家聊一下啊。就是现在的青年呢一般都用什么手段来提升颜值呢？调查也发现，前两名是医疗美容和健身，其次是化妆和美容美发啊。看来除了健身之外呢，不少年轻人还是更喜欢立竿见影的方式， 见效快的方式 啊，见效快的方式。因为刚才那个我为什么笑了呢啊？100%啊，年薪30万以上的人，100%都认为颜值对升职加薪有用。然后我就关照了一下自己，然后觉得哦，这跟我没关系，然后我也不够那个坎儿啊，对，然后我哪都够不着。 慢慢来。虽然说这个可能不够啊，但是我们这个对颜值的追求还是要一直持续不懈的努力下去的。 对，没错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这里边，然后它会分很多角度我们去聊这个事情。你就比方说男孩和女孩，这肯定是两个这个不同的群体，对吧？很多方面都不一样的。那女孩子嘛，我觉得真的就是只要不是整得特别过。这就是吧，我家日子都不过了，家都不要了，我就要整容，就要好看。 我赚钱就为整容。 哎，对，我觉得要不是那样吧，就是还得变得好看一点，或者给自己哪怕多花一点，都是可以接受的，对吧？这个男孩子， 这个就宇维怎么看这个事儿？你比如说现在很多男孩子，我看好家伙就是面膜、什么化妆品之类的，就快这个什么量啊，或者说这个价啊，什么这方面的这个， 甚至比有些女生都要高。 对对对，比女生都要高。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对于这个美的追求，我们大家都是有共同的追求的。 对，这个是的。 这个化妆品啊、面膜啊这些使用率呢，这个价格其实我觉得一方面还是看个人的消费能力了。就是如果你能力高的话，那你用一些贵的，毕竟可能有一些这个化妆品它贵的确实是有效， 没错，还是有品质的、 有品质保证的。那如果说是就是可能学生啊，自己没有很稳定的经济收入、经济来源，然后就一味的想要去追求美，追求啊可能自己的皮肤要看起来好一些，妆发看起来更加的这个舒适一些，去追求这些高价格的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这样还是没有必要的。 对对对。 不过其实有一个提升颜值很好的方法，就是健身。 没错，没错， 对对， 没错，这个咱俩的观点是一样的。 对对对 啊，对，而且这个我们青年说团队的所有主持人都是有健身习惯的。 啊，那我也要加入这个健身行列了。 你不是那个广场舞小达人吗？ 啊，对对对对，我有广场舞就够了。 有广场舞就够了。刚刚跟大家提到了健身和运动啊，接下来之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最近这个球迷朋友们，尤其是篮球迷们，这个在美职篮啊，最近真的是打得非常的火热。昨天呢，火箭队在主场是击败了爵士，以4-1的成绩晋级了西部的决赛。更值得一提的是呢，这场比赛当中，火箭队的首发控卫克里斯保罗得到了41分和10次助攻，而且一次失误都没有，几乎是没有瑕疵，这也保证。啊，这也让他这个打破了 NBA 的记录，成为了 NBA 40年来第一个在一场季后赛当中得到这么完美表现的球员，而且这也是保罗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打进西决，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他来说真的是意义非常重大。昨天这场比赛，然后早晨上节目没看，然后回去之后简单看了一下，然后看了看这个勇士的比赛，因为可能到下周一的时候就要勇士和火箭要在西部决赛当中要相遇了。看篮球吗？ 小的时候看，但是后来其实对篮球还关注比较少。但是我昨天发现我的朋友圈里面 很多 全部都是在刷保罗， 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啊，对对，因为昨天保罗确实表现的是非常的棒啊，其实也是一位年纪不是特别年轻的球员了，然后这么多年的坚持确实非常的不容易，因为 职业的信仰， 对对，职业的信仰，这些运动员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伤病嘛，然后这个信仰还是非常的强大的。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28，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982青年说来跟我们节目互动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呢，大家在夏日的这个下班之后啊，除了大家喝点酒啊，什么这个撸撸串啊，对吧，什么跳跳广场舞啊，大家还会玩一些什么？因为毕竟比如说这个，如果真的有条件的话，下班之后如果说一直宅在家里吹空调，这特无聊的一件事情， 是，而且 对吧， 不健康。 哎，对，也不健康啊。然后呢，现在我们进一段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八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王。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半点报时回来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好，我是雨维。 哎，雨维是这个啊新加入我们青年说主持团队的新生力量，一位非常漂亮然后又给我一种酷酷的感觉的女孩。欢迎大家多多的支持啊，也希望雨维的到来能够再给我们节目这个 增添新的活力。毕竟我年轻嘛， 对，毕竟年轻嘛，对吧？有颜值嘛，颜值即正义嘛。然后雨维还有那么多的粉丝，对吧？然后都拉到我们这边来。 好嘞， 好嘞，没问题。然后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982青年说啊，这个跟我们的节目来一个互动。互动什么呢？就是大家在下班之后，夏天天也热了，对吧？天也长了，大家除了这个喝点酒啊，撸撸串啊，很多朋友都会干，吃个马小啊，跳广场舞啊。大家夏天的夜晚啊，还会干点什么？大家可以和我们互动起来。接下来呢，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再来关心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完保罗，我们再来说说科比啊，这个对，黑曼巴科比，这个刚拿完奥斯卡的科比最近又拿了艾美奖。科比参与制作的动画短片《亲爱的篮球》刚刚获得了第39届体育艾美奖。 哎，这个《亲爱的篮球》呢，是科比宣布正式退役时亲自写的一首诗。退役之后，科比把这首诗拍成了一部动画短片，而且亲自参与制作和配音。 两个月前啊，科比的这部《亲爱的篮球》斩获了奥斯卡最佳短片奖。现在呢，这部《亲爱的篮球》又让科比得到了他的第一个艾美奖。 哎，这个科比真是厉害了。 没错， 他不仅在体育界取得过无数的奖项和荣誉，如今转战到了艺术领域，依然是奖项的收割机。哎，这个甚至还有人为科比规划好了在艺术界的大满贯计划。 艺术界大满贯。 对，现在呢，科比只要想办法再赢得一个格莱美奖和一个托尼奖，就可以实现大满贯了。 对，然后我觉得这对于很多球迷朋友来讲，虽然说现在看不到科比在球场上打球，然后知道他在其他的领域，然后能看到他的身影，我觉得对 对球迷朋友们啊，真的是深爱科比的球迷朋友们也是一种安慰和慰藉吧。 对 对 对, 对，因为毕竟自己的偶像嘛，看到就好。 爱豆干什么都好。 对，爱豆干什么都好。对对对，没错。接下来之后跟大家说一下羽毛球方面的消息。今年到达羽毛球世锦赛的吉祥物目前已经发布，这个吉祥物呢叫做羽宝，是由专家评选和网络投票产生的。羽宝的头部呢是一个黄色羽毛球的外形，他穿着蓝色的衣服，手上拿着球拍啊，表情很乖很萌，乍一看呢有点像动画片里的辛普森。 哎，据了解，今年的到达羽毛球世锦赛将于7月30号在南京举行，赛程有7天。世锦赛呢是世界羽毛球界的一大顶级赛事，所以到时候来自世界各地的羽毛球顶尖选手都会齐聚南京，大家可以在家门口就看到各位高手们的表现，不用再熬夜倒时差看比赛啦。 嗯，没错啊，今年对体育迷，喜欢各种体育项目的体育迷朋友们真的是啊，这个福利太多了。 是的。 嗯，关爱青年计划，我们来关心一下娱乐方面的消息。从今天晚上到5月13号，开心麻花的话剧《蓄势待发》将会在地质礼堂剧场上演。现在情侣之间的年龄差距啊大已经不稀奇了啊，但是呢如果一对情侣相差40岁，隔了2辈，这就有点厉害了啊。《蓄势待发》这部话剧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是的，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蓄势待发的蓄呢是女婿的 蓄，女婿的 蓄，对了 啊。 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一个在美国留学的女孩，年近30没有找到归宿，直到有一次在爬山途中认识了年近70的 Andy， 两个人一见倾心。但是为了让传统观念能够这个观念传统的父母接受这么一个大年纪的男朋友呢，女孩只能编造谎言企图瞒过家人，结果麻烦却越来越大。 嗯，对，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大家想象一下啊，30多岁一姑娘，要说大吧不大，对吧？但是呢 Andy 呢70，哎呦我天哪，最后结果怎么样呢？大家可以走进剧场去观看啊。目前大家可以买到今晚周六周日的票，大家可以登录各大票网站查询详情，还有这个购票。 购票。 嗯。接下来还是一部话剧的消息。从5月16号到6月13号，话剧《夕阳中》将会在鼓楼戏剧场上演。这部话剧曾经获得过老舍戏剧文学奖，艺术顾问是著名的演员斯琴高娃，所以这部剧的品质还是非常有保证的。 哎，我又来给大家介绍了。这部剧讲的是什么呢？ 讲什么呢？ 这部话剧的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的一个北京大宅院里。故事中的一家人的这个生活境遇对应了当今社会上的老中青三代，又现实又有一点理想主义。 嗯，对。然后现在呢大家也已经开始购票了，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登录各大网站票网站购买一下。我觉得这个艺术顾问是斯琴高娃老师，这一点就是有一定的票房保障啊。毕竟因为这高娃老师在这个大宅门里啊，白文氏白家二奶奶这个形象太经典了， 太深入人心。 对，对于我来讲我是百看不厌，太经典了，真的太经典了。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关心一下文化方面的消息。2018年北京书市本周五会开幕，现场购书呢可以邮寄到家。从明天开始到5月21号，北京书市将会在朝阳公园举行。今年的书市是规模最大的，大家可以看到40多万种图书。喜欢看书的朋友们啊，这个可以这个把这个钱包捋一捋，对吧？咱可以买书了。 哎，为了方便大家买书呢，今年的书市会推出几大便民举措，比如大家可以提前预定送书上门，现场还会有中国邮政的快递服务点，大家呢可以现场买完书邮寄回家或者邮寄给其他的朋友。 嗯，对，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年的书市还有两大爆点。第一个爆点是针对喜欢外语的朋友们的啊，如果你今年在这个书市买进口原版书，一律打85%或者是9折啊，就是这个也可能打什么86%啊87%啊，然后在特惠的进口原版书专区甚至还有3到5折的特惠书，喜欢看外文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 哎，这第二个爆点呢是针对所有家有旧书的朋友们的。 旧书。 哎，有旧书的朋友们要认真听了。就是可以这个闲置图书可以以旧换新， 大家可以把家里闲置的图书通过换书平台换成一些你感兴趣的没看过的书。 嗯，对，那么啊，有这么有意思的书市啊，大家该怎么参加呢？大家只要关注北京市新华书店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免费领取两张书市的电子门票。抢到票的朋友呢，可以凭二维码进入朝阳公园参与2018北京书市，抢票一直到5月21号截止。但是呢，票量有限，大家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啊。然后就是，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爱看书的朋友们啊，这个事儿就不用提了，可能已经关注了。但是对于这个很多觉得我有点阅读少，但是呢，这个又想去看看书，充实一下自己的朋友们，不妨在这个今年的北京书市，我们去看一看，去玩一玩，说不定有那么两本书，对吧？然后就激起了你内心当中 阅读的欲望， 阅读的欲望啊，对， 嗯。 接下来跟大家要说的是北京99家博物馆下周五将会免费开放，不要钱儿，这是怎么回事呢？ 哎，我们看到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大家要记住啊， 国际博物馆日，对， 今年的5月18号将会有99家博物馆免费开放，可以说是遍及整个北京城了。现在已经有很多博物馆开始推出展览，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文博来查看各大博物馆具体的展览地点和时间。 对，然后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年北京的国际博物馆日活动将不会设置实体的主会场，而是用网络来连接啊。在5月18号上午9点，博物馆日活动的专题页面会上线。专题页面呢会分为动态区和静态区两部分，动态区会以虚拟演播厅的形式展示文物节目啊，然后呢静态区会有像文字啊、图片、视频连线等形式来展现北京各大博物馆，所以大家不仅可以到各大博物馆的现场看展览，还可以在线上参加活动。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的第三个小板块啊，奇葩青年有话说啊。到这个板块之后呢，通常是比较有意思的、比较搞笑的啊，跟大家这个说一说。因为有很多网友朋友们呢，把最近网上的一些热点也会跟我们互动啊。这个最近有很多小视频，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就是，就说这个你身材好的话，能够免费吃饭啊，不要钱。然后就是对，吃霸王餐啊，不知道雨薇看了没有？就是比如说一美女，然后就这是吧，可能这么宽，是吧？这就不算了啊，这你过到然后越来越窄，越来越窄，然后依次就是这个打折呀，到最后特别特别窄的一份，你要能过去的话，免费吃没问题。 那这份是多少的？ 好像15厘米吧。 15厘米。 对。 我算一下，我头围大概是多少？ 对对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嘛。所以说，就是减一好身材，就是说，如果头大的话，我身材好，那可能哎也过不去。 嗯 啊，所以说呢，网友朋友们就说呢，说好身材真的是能当饭吃了啊。来自济南的网友小小给我们发来消息说，他说一家新开业的餐馆推出了一种很特别的优惠方式，在门口安装了一排栅栏，啊，最窄的空隙只有15厘米，只要年满18岁。凭借自己的杨柳之姿穿过最窄的入口就可以进店白吃白喝，其他的空档也有相应的优惠，比如送个酒送个菜什么的啊。然后据了解呢，这个馆子开业当天已经有将近20桌的客人穿过了最窄的空隙吃到了霸王餐。然后有网友说，老板为啥不规定吃完还能挤出去才能免单呢？对吧？然后我估计他这买卖可能是做的有点那什么，是吧？你15厘米，你刚才算了吗？15厘米头围能不能？ 我感觉因为我前段时间去一个饭店也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栅栏 啊。你钻了吗？ 我钻了，但是我就是第一个最窄的这个就头过不去， 是吧？对，因为今天这个我们的视频节目呢，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演播间是很高大上、很丰富的，然后我们可以有这个虚拟的空间，然后呢就是给大家做这个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展示之类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坐在主播台子上，大家可能看不到雨薇的身材啊，真的是非常的标准啊，非常的瘦，但是这个受限于头围。还是 我也没有办法，爹妈给的嘛。 啊，没事，头大聪明。 脑容量比较大一点。 对对对，这个反正真的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不知道这个大家在身边然后有没有这个出现类似的餐馆啊，就是这个 也确实就是大家现在就是特别注重体验，也不仅仅是吃了。 哎，我觉得其实 对吧？ 最后这个网友说了，老板为啥不规定吃完还能挤出去才免单？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强人所难了啊。 哎， 像我每次吃完饭之后，我这个肚子啊，不说别的，反正他得鼓起来， 然后得鼓起来，超过直超过头围。 差不多吧。 接下来这条消息也挺有意思的啊，先跟大家说一下标题，叫做八五后小伙儿开失恋博物馆，很多年轻人缺乏爱的能力。 哎，这条消息是这样的。 哎，对，这是个是什么怎么回事呢？ 我们看啊，来自南京的网友清晨发来消息，在南京有个特殊的私人博物馆，它隐藏在一个村庄的小院子里，有100多件藏品，种类很多，五花八门，从纽扣、球票、信纸到口红、巧克力，看起来其实挺普通的，但是每一件物品背后呢，都有一段只属于两个人的记忆和经历，这就是南京的一家失恋博物馆。 哦，这个失恋博物馆啊，然后这个失恋博物馆，然后这个馆长呢，他也说了一下他做这件事情的初衷啊，他最开始呢，只是开通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啊，收集大家的失恋故事，然后故事发表之后呢，有些朋友会把自己的失恋纪念品呢寄给他，然后呢，后来这个收到的物品越来越多，然后就和朋友合作，然后开了一家实体的失恋博物馆，每一件展品旁边呢都有一个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呢就能看到和这个展品有关的故事。从2016年底开馆以来，有4万多人参观啊。 哎，这个馆长还说了， 这也挺有意思啊。 对，很多故事里面的年轻人最后没能走到一起，真的是非常可惜。他们不是不爱了，而是缺乏一种爱的能力。他还希望这些分手的情侣的故事最后都能有一个不一样的结局。希望大家就是即使分手了以后，可能如果你们还是比较亲密的关系，比较亲密的朋友的话，其实我觉得分手之后当朋友还挺好的。 嗯，哦，以为是这么看这个问题。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谈恋爱就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分手了之后，你没有办法，就是因为毕竟以前那么亲密嘛。 嗯，对。 然后你如果分手之后就是变成仇人的话，我觉得总会心里有一点就是搁在那里的感觉。 就是非常大气宇威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分手的时候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对 吧？如果是这个真的是特别伤人的一些原因，就是你觉得你还能跟他做朋友吗？是吧？ 反正我到现在 贼拉伤，特别伤人，贼伤人， 贼伤人 啊！就是 我把你尊严都给你伤了，我天哪！ 那让他死 啊！对喽，漂亮。哎呀，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小伙儿开了一个叫做失恋博物馆。最近呢，广州大学的王同学和我们分享，说他们学校开设了一门神级大学选修课啊，生死学。哎呀，你说刚才说完失恋，我们现在又跟大家说生死， 哇，这是 都是一些终极话题啊！开设这门课程的胡一安教授已经教生死课整16年。哎呦，我天哪！啊，胡教授是国内第一个在大学课堂里开设生死课程的老师，他还编著了国内唯一一本生死学教材，叫做《现代生死学导论》。他说，开设生死学课程的原因呢，是因为现在很少有人愿意正视生与死的问题，大多数人对生死的话题抱着隐晦或者是忌讳的心理，大多数学生都是通过一些亚文化呀，或者是一些所谓的流行歌曲来寻求对生死问题的理解，所以往往会产生一些不正确的思想观念，然后学校呢，老师呢，就有责任让学生们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生与死的概念与内涵。然后呢，这个课开了之后啊，在学校里非常的火爆。然后有同学说呢，说自己大一就开始想选修这门课，可是到大三然后才能选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大家也别以为一说起生死就得这个非常的悲悲切切啊，就是说什么特别这个难受啊，特别悲啊那种感觉。其实这门生死课呢没那么枯燥，除了向大家讲授生命理论知识，老师还会让学生们练习写遗嘱，然后撰写墓志铭。然后胡老师就认为呢，说书写能够使人对死亡有更多的感触，当你静下来写遗嘱的时候呢，啊，用文字和生命道别，自然会思考的更多。所以呢，不少同学都说这门课让他们懂得了珍惜当下，未来才能够 更好的主宰人生。不知道大家听了这条消息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啊？这个生死课真的是，真的是大家很避讳去谈这个问题啊！真的，如果这个，但是呢，它又是人生当中一个终极的课题，每个人可能都无法避免。所以我觉得，学习学习，了解一下，我觉得对人生也是一种历练和帮助吧。 谈到了这个生死学，其实不知道孔文你对这个生死是怎么看待的？ 生死啊，生死我记得就是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就是应该是我记不太清楚了，不知道是哪句这个电影的台词，应该是叫做啊没了就是没了啊。对，这个我可能是对生死的一个感触吧。 其实我之前就是在家里边那边的那个马路上看到一个马上要拆迁的房子，上面写了一句话，这跟生死其实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它其实写的是生活，生活呢就是生下来活下去，我觉得还对我感触挺深的。 对对对， 就是感觉听到这看到这句话之后，全身的鸡皮疙瘩都立起来了。 对，但是呢，在这个说起来之后，好像有些这个沉痛啊。但是呢，我个人给大家透露一个好消息，因为昨天呢，在和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就是据说啊，现在这个什么什么人工智能啊，包括医学技术的发达，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的寿命能达到很长很长。 有多长？ 长到可能超乎大家的想象。 那就在我们要期待一下。 对对，因为这是一个个人跟大家的分享啊，也没有什么数据的理论的支撑，所以说这个 这是不是真的呢？就大家自己这个开着慢吧。 大家想象一下啊。接下来之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位这个老年朋友，然后眼看着四六级英语考试又要到了啊，不知道各位大学生朋友们准备的怎么样了？来自上海的网友长颈鹿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在上海静安公园总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爷爷流利的讲着英语和俄语，还有跟外国人聊天。然后老爷爷呢，他今年93岁了，每周都会趁周末到公园和外国人对话来练习口语。 哎，这位老爷爷只在年轻的时候学过3-4个月的英语，但后来呢，几十年没有用过就忘记了。后来退休了，想重新学，但是因为年纪大就有过放弃的念头。但是他的孙子告诉他说了，只要不断学习就能永葆青春，所以老爷爷就开始自学英语和俄语，现在两种外语都能说得很溜，和外国人交流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 对，这位爷爷还说啊，他说见到外国人呢，不要觉得难为情啊，勇敢地和他们说话，不要怕说错，水平自然就提高了。年轻的朋友们是不是挺有压力呢？93岁的爷爷还这么努力，对不对？然后就是关于这个学口语这个事儿，然后原来跟我说过，就是你自己说的不好，对吧？你怕跟别人说，怕别人笑话，对吧？你说的不好，那是让别人听着难受，你怕什么？ 对对对， 对不对？ 学语言嘛，就要厚着脸皮。 对对对，没错。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奇葩的目光转向国外啊，转向国外，我们看看英国。网友燕美蝶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从5月份开始呢，英国已经开通了网上离婚服务啊，申请人只需要网上填个表，交个钱就能办离婚了。英国司法部也表示，网上离婚是为了解救那些正处于艰难痛苦时刻的人们啊，还可以减少钱的浪费，节省时间，符合当代人的生活。你说这个啊，怎么说这事儿？你说， 我觉得其实 挺好的。 我不觉得好。 你不觉得好是吧？ 不觉得好，就是其实有的很多人离婚，他是在这个就是一时气头上，好离婚，就是离婚，走，现在就去离婚。 哎，对，没错。 但是到了民政局之后，这个民政局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就可能会劝一下， 哎， 你们想好了吗？真的要离婚吗？ 对对， 这真的过不下去了吗？怎么怎么样？就很多时候就去了啊，我说我要离婚，但是听人家一劝，这个旁观者清嘛。然后他就可能不想离婚了，就挽救了这一段感情。 没错，没错。或者说就是中间会有一个这个冷静的阶段，这个亲戚朋友啊，对吧？客观的这个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就会可能就会挽救一段感情。但是这个呢，你说俩人完了吵架了，然后就离吧，离，然后啪一打开电脑，完了一敲键盘，这事儿办了。 我觉得这样就有点那个啥， 对吧？ 啊，我们看一下啊，这个这现在到现在这项服务已经处理了1000多份的离婚申请了。 而且据说高达91%的尝试者都还挺满意的， 还挺满意的。 哎呦，还真是结婚的时候、哎、大家以为都会白头偕老、 啊， 但是离婚的时候就是巴不得越快越好、 嗯。对，但是这个网上离婚，不知道这个到时候这个复婚率这个究竟有多少啊？ 能不能从网上办理呢？ 对，挺有意思的。嗯。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小板块，靠谱青年啊。名著里的前任长什么样？因为最近呢，这个关于前任的话题是非常热，从前任三到后来的我们都赚了不少观众的眼泪。在看电影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回想起来世界名著里的前任都是什么样呢？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男前任一号堪称前任的逆袭，那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 哎， 年轻时候的盖茨比只是个穷小子，一战爆发，他被调往欧洲战场，女朋友黛西就和他分手了，转身和一个出身豪门的公子哥汤姆结了婚。当然呢，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因为汤姆另有情妇。前任的盖茨比于是艰苦奋斗，成为了大富翁，在前女友对面，前女友家对面盘下了一栋大豪宅，过着挥金如土、夜夜笙歌的生活，只为引起黛西的注意，希望能挽回失去的爱情。当然，这个盖茨比面对感情还是太理想主义了，最后得不偿失，反而误了他的性命。 嗯，对。然后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男前任二号是个渣男啊。英国作家哈代写过一个关于薄命女偏逢人渣男的故事啊，这个叫做德伯家的苔丝啊。话说呢，女主角苔丝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她的父亲有一天啊，被一个无聊的人告知是古代贵族德伯家的后代，就异想天开的让女儿呢到一个这个富老太婆家去攀亲戚，希望能像刘姥姥进荣国府一样，然后风风火火。但苔丝去了以后呢，却被这个老太婆的儿子啊亚雷，然后这个那什么了。然后过了几年呢，这个苔丝邂逅了一位牧师的儿子，然后恋爱订婚，眼看也熬出头了吧。然而新婚之夜，善良的苔丝把自己的不幸向丈夫坦白，却没能得到丈夫的原谅。 啊， 你说那时候说他干嘛？ 这个英国好像就尤其是牧师的这个家庭，好像非常注重这些内容， 是吧？ 对对对。 哦， 我之前看那个一个电影，好像也是，哎，这个牧师家庭对于这个传统的一些观念还是比较在意的。 哦。是吧？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女前任，我们看 女前任啊，来， 托尔斯泰的这个复活其实就取材于一个真实事件。 嗯， 贵族青年聂赫·刘道夫引诱了妈妈家的女仆，导致女仆这个怀孕了，被赶出了家门，当了这个走上了不良之路。多年之后呢，被污蔑杀人而受到了审判。这时候的贵族以审判员的身份在法庭重新遇到了前任，深受良心的谴责，希望和他结婚赎回自己的罪过。 嗯， 男主呢还为前任奔走申冤，上诉失败后陪他流放西伯利亚，整个过程感天动地，可歌可泣。 哎呀，对，你看人名著里这个写的还是感觉这个就是这故事好像更厚重一些哈， 就是个好前任， 就是个好前任啊。这个最近真的前任的话题啊，真的确实是非常多啊。大家喜闻乐见的桥段呢、啊，导演拍成了电影，然后作家们写成了名著，哪个更真实感人，这个就需要大家来评判了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不同的故事可能会打动这个不同的朋友们吧啊，因为大家的生活境遇可能各有不同。 对，就像听歌一样嘛。 对，就像听歌一样。 哎， 对。然后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就是大家这个单曲循环最多的一首歌是什么？然后雨薇这个也来跟我们朋友聊一下，就是你比如说你最近吧，单曲循环最多的一首歌是什么？ 我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其实是一首叫《小桥》的歌，桥是桥梁的桥。 嗯。 这首歌呢是暗杠写的，就他写的是一种很安逸的一种在村庄。一种就是世外桃源的一种生活的那种感觉。 嗯， 我觉得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听一下。 好的好的。这个然后在节目的最后呢，雨薇也是给我们推荐了一首歌，叫小桥、 嗯、 啊，就是小桥的小桥， 小桥的小桥， 小桥的小桥， 小桥流水人家的小桥。 好的，大家可以听一下这首歌曲。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59，然后我们进一段整点的报时，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环节，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不要走开。 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 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上午9点，广州， 哦耶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ah!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 安。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上我旁边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楷模。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北京时间的9点02分，这里是 FM 982 AM 927同步双频为您直播的青年秀的第二个板块，叫做青年会客厅，我是青年曼宁。那么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一位北京青年榜样，他的名字叫做白金山，我们先请他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白金山，来自平谷区中院推拿科，是一名推拿科医生。 推拿科医生，相信大家一定特别的好奇啊，这个推拿科的医生平常都有什么样的这个诊疗的诊治的任务呢？ 我们推拿科的医生呢，我总结两个字，推拿叫做推走疾病，拿来健康。说到推拿呢，可能大家都认为你们不就是揉揉按按，也很少开刀，又不会开刀，又很少开药，没什么大能耐。其实我想说呢，推拿作为中医的传统技术，在今天仍然是治疗筋骨病的主要方法。 治疗筋骨病的主要方法。 对。 那您当初是怎么样去接触到了这个行业呢？ 这就想起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是被分配到北京的一家二级甲等综合医院的中医科。在那里边呢，我工作了半年。由于离家呢还比较远，父母年龄大的缘故呢，我就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家乡平谷。我选择了来到一个偏僻的，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一个乡镇卫生院，做了一位这个基层的一个社区医生工作者。 可能那个时候还平谷相对比较 落后一些，比较这块技术可能还是相对来说要跟城里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那当时您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 我回到从北京回到平谷之后呢，我觉得当时到那个医院报道的时候呢，我还是心里边还比较落差的，因为当时那个医院正面临这个房屋的改造。但是我真的也很感谢在那几年的一个历练，我遇到了我人生当中最好的老师，也是当时北京平谷区南杜勒河卫生院的院长建国凡，他可以说是我的恩师，是他一步步把我带领到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还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呢，这一天呢才两个病人。 一天就两个病人， 对，我真的很忙，因为当时就三个人 两个人怎么办呀？原来的时候十个二十个病人，现在一天两个病人，我当时还真的很着急，但是我就想，年轻人嘛，要脚踏实地，我就做好我每一个病人，我把每一个病人我都治疗好，让他们远离疼痛的困扰，我觉得我就做到了，所以这一点一滴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自己拼命的自己学习，看一些书籍，找一些老师请教，这期间呢，我非常感谢这一路走来的一些老师，比如像我刚才说的建国凡院长建老师，还有东方医院的傅国斌老师，还有301的关玲主任，还有我现在的这个北京的手法大师严以焕老师，是因为这些老师的提携与帮助，不仅让我学到了真正的推拿技术，而且呢，也让我一步步走到现在，走到了咱们北京青年榜样的宣传舞台，我非常的感谢他们。 那我特别好奇的一点啊，就是我们这个推拿它的技术难点在哪儿呢？是不是我们这个这种技术小白也可以上去推一推什么之类的？您觉得它的技术难点主要在哪？ 我觉得推拿来说呢，我们每天面临的患者都是一些颈椎、腰椎，甚至一些肩关节、膝关节这样的病人，中老年人还比较多。所以说现在随着年龄的这种变化，疾病谱的发展改变，我们青年人也越来越多，但是也还是以中老年为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推拿的基础的观点就是，老年人比较多，那骨质疏松，骨质增生蜕变的概率就会更大，而且呢，他这个疾病呢可能会更加复杂，不光是有脊柱病，可能还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 对 这样的病人，所以说在给这样的病人的诊疗过程中呢，我想说，比如说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来找我的时候，他拿着一大摞的厚厚的 X光片和报告摆在我面前的时候，他跟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白大夫，我不想做手术，可能这个医院的大夫建议我做手术，那个医院的大夫也建议我做手术，但是他想跟我说，白大夫，我还年轻，能不能有更好的方法？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跟病人说，中医的推拿，包括中医的针灸，在治疗这方面的疾病的时候，有它非常突出的这个优势，是西医不可比拟的，也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非常宝贵的遗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会跟病人讲，他们你们要有信心啊。所以说这块呢，我们再从专业的讲，你的疾病和您的这个症状和您自身人来说，我们要达到一个统一。所以说在诊治的过程中，我会跟病人做详细的检查、详细的评估，用我们中医的理论思想还有方法去克服它，让病人建立一个足够的信心。在这个过程中，我会给病人的几个处方，一个是运动的处方啊，健康的处方，还有一个心理的疏导，这样呢，我们再通过我们的技术让他们建立这样一个足够的这样一个信心，让病人远离他的这种疼痛，建立他自身的这种对于一种生活这种向往，回归到社会，回到家庭。我觉得这样作为我们医生来说呢，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收获与自豪感。 其实我和其他的很多青年朋友一样啊，我们特别好奇的就是这个推拿它的原理是什么样子的呢？ 推拿的原理呢，主要是用我们的手，在病人的这个体表或者一定的部位还有穴位，施以一种手法。我们这手法呢，有我们这个针诀，比如说法从手出，手随心转，这个呢要有一定的这个基础。必须要有一定专业的这种技术的培养，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因为他要讲究一些安全性。比如说我们做一些扳法的时候，他可能说，如果说你没有这种系统的学习，可能会出现一些事故。所以这块呢，我们还是要严谨一些，不是说任何人都能揉都能按的。 就比如说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故？因为我知道很多就是，比如说这个按摩店啊什么，他也会推出这样的，但我觉得这应该不是非常专业的人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我给大家讲讲我一个病例吧。我还记得有一个高中生，他呢就是面临高考，压力比较大。家里边人觉得呢颈椎也不好，学习这块呢时常的犯困。所以这块呢，他就是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跟我讲他这样一个病例，就是说呢，他的孩子在犯这样颈椎的时候呢，找了一个所谓的这种医院以外的这样一个大夫给他揉了揉。第一次揉的时候呢，感觉孩子感觉还很舒服，跟他爸爸说还不错啊。等第二次再做手法的时候呢，这个医生呢胆子就大了，左边给他扳了一下，右边又给他扳了一下，结果扳完之后，向右侧扳完之后脖子就不能动了。 脖子就不能动了， 不能动了。 按您们专业的来讲，这个是不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情况？ 肌肉、关节或者韧带损伤了。 哇 啊、哦嗯！小孩子很痛苦，家长也很着急，马上面临要高考了， 对， 怎么办？ 嗯， 结果找到我们之后，我们看了看，哦，我们给他拍了一个核磁检查，结果发现呢，他确实有韧带的撕裂。说这样的话呢，不仅给孩子带来了痛苦， 嗯， 我相信给他的心理也带来了创伤， 没错。 所以这些时候呢，我们就会告诉他，告诉孩子，告诉家长，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诊治、去治疗，这是必须要做的。因为我们安全第一，任何手法都有一定的风险，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通过给他手法的治疗也好，哎，经过哎一周左右，这个水肿消了，哎，孩子的症状慢慢会好转了， 嗯， 哎呀，当时真的是很害怕，家长也很害怕， 嗯，所以我特别好奇啊，就是我们这个不同的穴位，它推拿的起来，它是作用是不一样的，是吗？ 这块呢，就是跟我们的中医的这个整体的观念。与我们的这种辨证论治的这种思想是息息相关的， 嗯， 啊，比如说我们的三里穴，哎，可以 这个地方，这个 哎，足三里， 嗯， 在我们这个犊鼻下，也就是我们的外膝眼下边， 嗯， 三寸，距我们这个胫骨前缘一横指，这个穴位呢，是我们那个足阳明胃经的一个穴位， 嗯， 它呢能够起到这种补益的作用，啊，强身体的一些强穴。它能够调理我们的一些胃肠的一些功能， 嗯， 哎，所以说这块呢也是我们老百姓呢养生保健非常常用的一个穴位。 那还有其他的，比如说 比如像我们的肚腹三里流， 嗯， 腰背尾中丘， 嗯， 头项穴列缺，面口合谷收，像我们的合谷穴、列缺穴，内关穴，都是我们老百姓非常常用的一些自己自身保健的一些穴位。 它都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它可以比如说你像我们的内关啊，它通我们的心包经，可以对我们的心悸、心慌，哎，这种平时的压力比较大， 嗯， 哎，我们都可以改善，所以说，我们的一些穴位呢，根据它的经络的不同，还有我们的脏腑的关系，它可以治疗我们相应一些脏腑的一些病变。 嗯，那也就是说，咱们平常的青年朋友，不管是青年朋友还是青年朋友的爸爸妈妈们，如果你们哎这个颈椎啊、腰椎哪儿不舒服，可千万不能去其他一些不正规的地方，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伤害对您来说。那其实一般情况下，这个我们怎么来判断呢？ 这块呢，我们就觉得应该是这样。我在临床中呢，有一个就是无诊断不治疗，就是诊断是第一要素。 无诊断不治疗。 对， 嗯， 然后呢？病人来了之后呢，我们要给病人做一个详细的查体，比如说我们的颈椎啊，来了之后呢，我要给他检查一下他的生理活动度， 嗯， 比如低头、仰头、左右旋转，哎，这功能度好不好？然后我们会再结合病人的一些症状，他是头晕的、手麻的，哎，这些相应的症状，结合我们的体格检查，然后呢，我们再介入一些辅助的一些，比如我们的 X 光片、CT、核磁。或者说我们一些心电图也好，或者一些化验的指标也好，这些综合的因素，我们判断您是哪个类型的颈椎病。比如我们的颈椎病有神经根型，啊，有颈型，有交感型，有椎动脉型。 那这样推拿的手法也是不一样的， 非常非常不一样。所以我们会中医就讲究一人一方，一人一法，啊，每个人的症状不同，临床的表现不同，啊，你这我们会结合你这些情况。会给你制定你自己的个人的一个处方。 嗯，今天算是对中医哈、中医的这个推拿的手法有了一点点的了解。我们下面来听一首歌，稍事休息一下，回来呢，我们继续来听白金山大夫讲讲他的故事。 要面对的和要承担的永远超乎想象，练习适应每天的不一样，怎可能毫发无伤，学着在失望中找希望，抬头是一片星光，总盼都安静又忙个不停，怕一不小心滥情，有时可以把脚步放轻，在喧哗中淡定，换了风景也换了身边伴侣，错过了转身继续，忘不了昨日的美丽，也要一路走下去，我忙了不停，怕你不小心来不及，有时可以把脚步放轻，在喧哗中淡定，换了风景也换了身边伴侣，错过了转身继续，忘不了昨日的美丽，也要一路走下去，我不再无悔不悔的去，勇敢一路走下去，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 和 M97 同步双屏为您直播的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叫做青年会客厅。我是青年曼宁，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和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呢您可以打开花椒直播的982青年说房间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那么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青年榜样白金山大夫，还是请白金山大夫给大家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我是青年榜样白金山。 白金山大夫呢是一个推拿领域的专家，那么刚才呢也跟白金山大夫说了很多这个关于推拿的小知识啊。下面呢想问一下白金山大夫，在诊疗上这么多年来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比如说好玩的经历或者是您难忘的经历呢？ 好，我想跟大家去分享我在工作中的一些点点滴滴。作为一名年轻的医生呢，我想跟大家说，我们年轻的医生赶在这个时代是非常好的。医学的这种发展让我们增进了很多的一些知识，让我们学会了用我们自己的技术更好的为患者服务。在这过程中呢，我想跟大家讲一讲我的一个病例。我还记得有一位体育老师在上课时呢做后空翻的演示时后空翻演示一个动作时， 后空翻的演示， 对，用给学生们做体育这样一个演示，突然的腰痛难忍他的身体呢根本不能动弹了，结果被学生们用担架呢抬到了我的诊室。当时老师呢躺在他那个担架上，学生们一个个哎呀惊慌失措， 很担心， 对，很担心老师的一些情况。结果呢我就给他做一些检查，结果发现呢这个老师呢他做这个动作的过程中呢，他把这个大腿根处，也就是我们的腹股沟处这块伤了。一按的时候压痛特别特别的剧烈，我们就考虑是一个急性的一个髂腰肌的损伤。这是我们推拿大夫最常那个用的一种方法，就是说拿手的一个治疗的一手段。我就在他的这患者的肚子上也就是我们腰大肌这个位置，还有我们这个腹股沟处这小转子这个部位呢，给他松解了一把。结果松完之后呢，哎呀，患者这老师呢就可以轻松翻身了。然后我们再去让他呼吸，让他不要紧张，教他一些正确的呼吸方法，结果就可以翻身下地行走了。旁边的这个学生们呢很惊讶，一个个的就望着我，竖起大拇指跟我说，哎呀，这手法这一下也太神了吧。当时我心里特别的有那种自豪感满足感。 那整个过程一共有多长时间呢？ 三五分钟的样子。 三五分钟就把一个从担架上抬过来的一个人就治好 了。这是我们对于推拿医生来说非常骄傲的地方，对一些急性损伤。结果呢我通过这个案例呢，我想说作为一名年轻医生呢，患者给我们的信任就是我们工作前进的动力。其实这份信任呢对于一名年轻医生来说应该是 弥足的珍贵。 嗯， 因为我们给病人做手法呀，那有的时候你看三五分钟，啊，最多的也就是十来分钟、二十来分钟，对于我们来说，这二十分钟呢，确实真的是分分珍惜。 嗯， 也许我的一句话呢，就会给病人带来这种健康的自信，让他们远离疼痛的困扰。 嗯还真的是。 嗯，这个过程呢，我也非常的享受。啊，我记得有一个八岁的一个小朋友吧。 嗯。 啊，当时呢，这个小孩子啊，哎，长得虎头虎脑的。 嗯。 但是就一上课的时候就头晕。 一上课就头晕，这难道不是不想上课吗？ 而且他一头晕之后呢，就干嘛？就摇头晃脑。 哦。 你想，整个班里边三十多个孩子，就他老是晃头晃脑。 他摇头晃脑会让他缓解这个疼痛是吗？ 对， 缓解头晕。 但是学生们不知道， 嗯， 老师看到班里面其他同学都能认真的听讲，他总是在这儿摇头晃脑的，那老师就考虑这孩子是不是多动症呀。 嗯， 这家长也急的，你这怎么办呀？ 嗯， 就到市里边大医院去检查吧。嗯，结果查了一大圈也没查出个什么原因来。 嗯， 最后呢，也是通过别人的介绍，抱着一种试试看的态度， 试一试的心态， 哎，找到了我。我当时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个孩子就是哭着跟我说的。 嗯， 他说：“叔叔啊，我真的特别难受。我也不想啊，做老师认为的那个差学生，我也想好好学习。”当时孩子天真的话呢，确实真的触到了我。 嗯， 但是我看到我枕桌上，他爸爸他妈妈给我拿来那一大摞的那个 X 光片和报告的时候， 嗯， 我当时的时候真的是心里没有底，这怎么办呀？ 嗯， 但是我扭头一看那孩子眼泪汪汪的望着你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我当时真的心里是知道啊， 嗯， 我不管真的是遇到多大的困难啊，自己研究也好，学习也好，请教老师也好，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他。所以说呢，我就在跟这孩子的治疗过程中啊，他基本就是每天呢，有时候下课来，啊，有的时候，因为也不能够，咱们不能影响孩子的学习， 嗯， 有的时候我就下了班之后，我给他做，然后一边跟他做，我就一边体会，就像，体会孩子的痛苦一样， 嗯， 就慢慢的跟他去说，慢慢的跟他交流，他一开始是不配合我手法的， 嗯， 因为你一点他就疼， 嗯， 啊， 拒绝了， 对，你小孩子嘛，而且你再给他做的时候，哎呀。他就一会儿晃啊，一会儿摇的， 不是很配合。 嗯，那所以说这块呢，我就是鼓励他。 嗯， 我说你既然要想好好学习，那你必须跟白叔叔配合好。 嗯， 啊，咱们就是有时候哄他也好，哄他开心也好，咱们就是为了想把这手法咱们做好了。 嗯， 他慢慢觉得，哎呦，这白叔叔并不像是说穿白大褂的这医生都那么可怕，也有那种很温和很温情的一面。那，小孩子他的不会说谎的，他的眼神就会告诉你什么。 嗯， 所以慢的我们两个就之间成了朋友。 嗯， 他也从那种拒绝我到最后欣然的接受我这治疗。 嗯， 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我呢也慢慢找到了孩子这个疼痛病痛的原因在哪里边。 嗯， 后来他就告诉我说，白叔叔，我就是在课间活动的时候跟小伙伴打闹，结果一个小伙伴呢从后边搂着我的脖子扭了一下。 哦， 就这么一扭之后呢，一开始我就感觉脖子酸累，就老是自己绕绕肩呀，绕绕头，就舒服点。到最后后来呢，我只要一抬头一看黑板老师写字，我就感觉晕晕的转转的。 嗯， 所以我就得摇摇头晃晃脑，所以说老师就认为我是一个调皮的孩子，不认真听讲的孩子。 嗯， 所以我的学成绩也不好，一考的时候五六十分，六七十分。 嗯， 老师就认为我是差学生了。 嗯，那后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呢？ 后来我们就发现他是颈椎的上段。 嗯， 啊，我们的枕骨颈一颈二有一个小关节的一个错位。 错位， 对， 是已经很久了吗？ 对，因为我们在他那块呢能够摸到一个很条索很硬的一个疙瘩。 嗯， 啊，当时小伙伴那种不经意的就打闹嘛，其实很常见那个动作。 对， 我们好多的小伙伴上学的时候或放学的时候体育课的时候经常做这样的一个运动。 嗯， 结果我发现了他之后症结找住了，结果我们手法也跟上了。 嗯， 我前前后后跟他治疗了真的有两个多月。 两个多月 啊，就是、哦、 那应该持续已经很久 了，对对对，要为什么说我们两个之间成了好朋友，成了小伙伴的关系、嗯、那结果呢，孩子之后呢可以回到教室正常上课了， 嗯， 家长那个悬着的心也落了地了， 嗯 嗯，其实当时我真的我觉得我特别伟大在哪里边，我就觉得我是这个家里边的主心骨， 对， 他的 拯救了一个家庭， 他的健康就攥在我的手里了， 对， 所以这时候我才知道，哎呦，我们推拿医生的手真的是神奇的， 嗯嗯，还真的是， 嗯，后边呢，结果他上到我记得应该是五年级还是六年级的时候，啊，应该是六年级，快升学了嘛， 嗯。 哎，特别高高兴兴的， 还一直有联系。那时候他才八岁。 对呀、啊， 嗯， 他找到我，真的就是，白叔，我告诉你好消息啊， 嗯， 我考上了重点中学。 哇， 哎呀，真，哎，我特别的那为他也骄傲。结果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再也不是老师认为的差学生了。 哇，其实这件事情对他心里面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而且他跟我说，小孩子说的说，说、嗯、我长大了之后呢，我也应该像你成为这样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哎，我觉得这话真的是触动了我。 嗯， 要为什么说刚才说的患者对于你的信任啊？ 嗯，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珍贵。正因为我觉得我这些年我从事中医推拿工作十七年了，我总结的真的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嗯 啊，所以说我们做这项工作的时候，就是靠口口相传。啊，哎，他说哎白大夫治疗颈椎，哎别人说哎呀快去中医院看一看吧，这边有个小白大夫。 嗯， 他们都很亲切叫我小白大夫，我也愿意让他们叫我小白大夫，所以我觉得这个跟患者之间的这种沟通，我觉得我们已经有了一座什么呢，叫沟通紧密的健康之桥。 嗯， 在这个桥上呢，我们来来往往，我们不是过客，我们真的是朋友，是家人。所以说呢，我就觉得是刚才前面说了那些老师哎帮助了我，我更愿意说是这些患者成就了我。 嗯 嗯，正因为他们的支持才让我今天走到了今天。嗯，我也还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呢，我还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嗯 嗯，你不知道我是跟老主任面对面出诊的 啊、 压力是不是特别大呀？ 很大。 嗯，我也记得我在给一个颈椎病病人做治疗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对着我说，你给我搬脖子的时候怎么没有左右那个嘎巴嘎巴那两声、人搬脖子不都响、 哎，那为什么没有呢？ 所以说呢，我就当时我还真跟病人较了一个劲儿，我说我给你做完手法之后你有没有缓解吧。 嗯， 他说缓解了，但是我就觉得没听了两声，我就觉得我少了点啥，你这个 心理上觉得还不行。 对， 嗯， 所以就真的就是这样说，你像你说的，你行不行呀？ 嗯， 你行吗？哎呀，当时那种心里的委屈真的与无奈啊，确实刺痛了我一个年轻医生的心啊。 嗯， 也就是他这时说的真的就是这句话，你行吗？当时让我下定了决心啊，我一定一定一定要把咱们中医的推拿技术学到家。 嗯， 改变他的认识。 嗯，就从此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决心啊、 我就觉得说我 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十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 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同步双屏为您直播的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叫做青年会客厅。我们今天请来的是白金山大夫，请白金山大夫再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白金山。 白金山大夫一直致力于这个推拿这个领域哈，刚才也说到了，在推拿的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曾经受到过别人的质疑， 对， 然后也就是这样，然后慢慢就是建立起了自己的一种坚定的信念啊， 非常的然后我刚才说到，就是说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受到病人那种质疑，就是说你这个手法行不行，我当时也就觉得真的是哎呀，委屈与无奈。我觉得我作为一名年轻医生来说呢，应该更好的学习中医的推拿技术，学到家，改变他们的认识。所以这块这段时间呢，我就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然后拜访了北京、上海、广州，咱们多家的这个综合医院，非常有名的中医教授，学习这种国内也好，国外的这种先进的手法医学。我觉得在这学习过程中呢，我不光是仅仅提高了咱们这个技术的这个能力，我觉得更是要把这种中医的传承文化当成自己的一种责任啊。中医的传承与创新呢，我觉得不应该是个口号，而是作为我们医生来说，应该要脚踏实地的走进患者的心中，让为成为病人信赖的一个好大夫啊。所以这块呢，我也做了一些具体的一些工作。我从2012年开始呢，在我们平谷区启动了关注健康从脊柱开始这样一个健康讲座。 关注健康从脊柱开始。 我基本上走了我们全区的16个乡镇，每走一处呢，我都愿意跟老百姓去互动，也愿意问他们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在座的人有颈椎病的人有多少？大家举举手。哇，整个一屋子人， 应该很多吧， 小到350那个人的这个小厂，还有1到200人的这种大厂，你就去问吧，基本上90%以上的，哎，都有这样的颈椎病。 90%，这是很高。 我觉得还，我觉得对。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你们这些人举手的人，知道自己是哪种类型的颈椎病的人，请举手。 没有了吧？ 几乎是没有。 那说明自己对自己的这个情况还不是很了解。 对，不是很了解。第三个问题就是，你们刚才那些举手的人，到正规医院去诊断、去治疗的有多少？也不足50%。那我就问了，那大家都不去医院做，都去哪里做了呢？有的人可能自己按摩按摩，或者有的人就上一些养生的一些会所啊，可能就放松放松，他们真的没有把自己的健康，没有把自己的脊柱当回事儿，所以说我这块讲座呢，我从预防、从治疗、从功能锻炼这几方面呢，告诉他们脊柱的健康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我说了就是我们的脊柱可以说是万病之源，我们的五脏六腑都跟我们的脊柱相关，比如像我们的五脏，比如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都在我们脊柱上挂着。它就像我们的衣服架子一样，各个脏腑 主干不能出问题， 当你这个脊柱发生了一些位置的偏移，或者是不平衡，出现侧弯，或者出现一些错位，或者出现一些损伤之后，势必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 五脏六腑的一些变化。 嗯， 比如说我们的胸椎有问题，可能会出现您的心慌胸闷。 嗯， 啊，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胸椎跟腰椎那联合那个地方可以会出现您消化的问题，就是胃脾肝胆啊。我们的腰大家都知道啊，跟肾跟膀胱跟我们的这个泌尿系有关系。 嗯， 或者我们的骨盆啊，跟我们的妇科跟我们的一些男科有关系。 嗯， 所以我们的脊柱哎真的像我们这个大厦一样。 嗯， 啊，需要我们平时去它去保护。所以我在这个健康讲座的过程中，其实我总结了每次讲座我拉近了患者之间用的距离。 嗯， 所以我的这种新的手法里面也自然地融进了他们的心。 嗯， 所以说呢我的病人就慢慢认识到啊，哦，原来不听到那个响声也能治病。 嗯， 啊，不听到那个响声啊，也能够给我们的脊柱带来健康。 哎， 哎，所以说我就觉得每次的讲座让我收获什么呢，我给病人给老百姓带来了他们人生最宝贵的财富，那就是健康。 嗯，还真的是。 嗯， 其实我们现在发现啊，很多的年轻人哈，也处于亚健康的状态。比如说长时间坐办公室的这些朋友们，青年朋友们，他经常肩疼啊，偏头痛啊，有很多这样的情况。白大夫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是好的样什么样的，我们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生活习惯才能杜绝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嗯，主持人说的特别好，随着我们现在社会的发展，嗯，这个压力的增大， 嗯， 尤其是我们伏案工作的时间的增长， 嗯， 啊，加班加点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确实越来越多的一些疾病向年轻人发展，比如我们的高血压。嗯，比如 高血压也像年轻人。 对 呀， 啊，高血压、糖尿病， 嗯， 啊，你像我记得我有一个病人找我看脊柱的时候， 嗯， 啊，我们给他除了查了他脊柱之后呢，我们就在他的后背，我们的胸八、胸九、胸十这块呢，是我们胰腺的这组神经所发出的这个出通路。结果呢，我们在按着的过程中非常疼，然后呢，我就问病人，我说你最近是不是特别累呀？他说我确实是。一加班，我原来没有这种情况，一加班就特别累，特别辛苦，也感觉莫名其妙的疲乏。我说你做检查了吗？因为咱们年轻人都知道，哎呀，我没什么毛病，我年轻， 就算有毛病也是小毛病， 哎，就忍着吧。 嗯， 哎，觉得这些东西离我太遥远了。 对， 都是父亲母亲那一辈人才能有的病。 嗯， 结果呢，我说那好吧，我除了给你拍一个胸椎片子，我给你开一个化验单吧。 嗯， 结果呢，脊柱片子回来之后只是一个侧弯。 嗯， 啊，这跟他工作有关系，长期的久坐。但是他的化验单让我之后真的让我吃惊了。 嗯， 他的空腹血糖达到了13.6，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那可以就是可以诊断为糖尿病了。 可以诊断为糖尿病， 对，我们超过11.多就可以诊断了。 哦， 所以说呢，哎呦，他当时也是，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不是经常的熬夜，而且晚上喜欢吃东西， 嗯， 熬夜疲劳，再加上过多的胃里边的一些食物的一些负担， 吃了夜宵太多， 对，加重他的胰腺的这种负担。 嗯， 啊，所以说呢，我们就觉得这个脊柱跟血糖有关系啊。所以说我们的年轻人要保护脊柱，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现在年轻人伏案工作时间长了，颈椎就会不舒服啊。我们就说，哎，肩膀特别酸，特别累，头疼，为什么？哎，这是因为我们颈椎里边的一些神经、一些肌肉，哎，它过于疲劳了啊，或者说神经出现砍压了， 嗯， 哎，刺激到了我们的这个，影响它的一些功能了。所以这块您出现一些疼痛，或者说我们出现一些手麻，那怎么办？首先您要有一个自查。 嗯， 哎，怎么自查呢？今天也讲一讲。 嗯， 哎，就是说您自己每天早晨洗头刷牙漱口的时候，您可以看看自己的头是不是在正中间。 哦， 嗯，这个是第一个。比如你像咱们好多人，嗯，我怎么一进照相馆的时候，这个摄像师就告诉我头歪的呀。 我就是我就是那个， 对不对？然后呢，自己看看自己的头是不是歪的。 嗯，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看自己的两个锁骨是不是在一条线上， 平的。 哎，有的人锁骨一高一低。 嗯， 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喜欢侧睡。 嗯， 哎，把这个手掌扶在这个一侧的头部这块。 哎， 哎，这样的，或者说喜欢两个手掌托在腮部这块。哎，这样戳着。还有的人呢，哎，像我们把腿翘在桌子上，这个颈椎呢靠在这个椅子背后边， 这种时间过长了，哎，导致您那个，哎，颈椎的这块的异常。所以说看看我们的锁骨两边是不是等高的， 嗯， 哎，不等高，那您是不是颈椎有问题了？ 嗯， 然后锁骨不等长，那看你自己的两个肩，是不是一高一低呀、啊？ 嗯， 好多我们的人，哎，尤其女孩子穿衣服，哎，怎么一侧的这个衣服老是往一边溜啊， 嗯、 溜肩嘛，啊，可能或者我们的背包的姿势， 高低肩， 对对对，嗯、高低肩，那你看。你的两肩也不对称了，那是不是也一高一低？ 嗯， 那您颈椎两边的肌肉是不是也不一样长了？ 哦， 哎，这个，然后呢，还有的时候，您可以让您的家人看看您的后背，是不是有没有我们这个颈椎的第七节有没有大包？好多人有富贵包的， 就是在这个脖子根儿，脖子根儿这个地方， 脖子是下边我们第七颈椎， 嗯， 啊， 第七块， 好多人一些比较胖的人， 嗯。 哎，这块有一个富贵包。 哎，那这个包它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哎，长期的头向前倾、向前移，啊，我们的颈椎出现了曲度的变直、反向，哎，我们正常的那个生理曲度消失了， 嗯， 慢慢的脂肪的堆积，哎，形成一个富贵包， 嗯， 所以这块也是我们颈椎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信号，提示您，您要注意了，颈椎有问题了。然后呢，还有刚才说了，头肩歪了，那两个耳朵是不是也不一样高了？耳垂。哎，这都是我们判断一些颈椎出现问题的一些小窍门。 嗯， 哎，当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哎，你就想结合您自己的症状，哎呀，您都疼的都影响您的工作了，那您是不是需要去正规的医院去做检查了？ 哎、还真的是啊、哎，嗯， 因为咱们刚才讲了无诊断不治疗嘛， 嗯， 对不对？您不要自己瞎按瞎揉，或者好多人，哎呀，我贴点膏药吧， 嗯，有很多人是这样， 哎、自己拽一贴膏药， 嗯， 嗯，我。那病人，我一般都告诉病人，就是说，您在没有知道自己颈椎什么情况或脊柱什么情况的情况下，您先不要，哎，贴上膏药，以后会影响您的治疗。 哎，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比如说，咱们刚才说，有的人，哎呀，头天晚上喝酒了， 嗯， 躺在沙发上一宿，第二天早晨，脖子不能动了， 嗯， 咱们临床俗称说落枕了， 落枕了、嗯， 哎，为什么叫落枕呢？ 嗯， 落，您从枕头上掉下来。这不叫落枕吗？ 嗯、 哦，哎，所以说这样的话，您典型的表现就是颈椎不能活动， 嗯， 哎，非常疼痛。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您拽了一贴膏药，哎，本身它这个肌肉就发生水肿了，有炎症了。 嗯、 您再贴一个膏药之后，会加重我们软组织的肿胀，或者说我们一些神经啊一些肿胀。所以您贴了之后，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 嗯，但是这个贴了会减轻疼痛 啊？ 不见得呀。有的人会疼痛会加重呀， 啊，会加重， 对呀，啊、哦，因为他有的时候你贴完之后会肿了， 嗯， 哎，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往往就告诉您，您尽快的上去医院，大夫根据您的情况会告诉您怎么去处理， 嗯， 比如做一些理疗也好，做一些针灸也好，啊，或者说我们做一些放松类的一些手法也好，哎，那你这些症状呢，就比您在家里边自己养自己熬着，那可能来得更快一些， 嗯， 啊，所以说我们这些。正常的一些知识，健康的一些知识，还是要普及的。 嗯， 所以这块呢，我也建议我们的一些年轻人，不仅要有一颗年轻的心，而且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的这种锻炼，脊柱的保养。 嗯， 啊，要给自己的脊柱，平时呢也可以做做体检，查一查。哎，这样的话呢，您再加上平时自己的运动，哎，我们平时的这种现在长期的在办公室里边待着， 嗯， 啊，一待就。一个星期也好，那您出去散散心，跟大自然多接触。我们人与自然要相统一嘛，这也是中医的一种理念嘛。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相信我们更多的年轻人，您的健康也就离您也会越来越近了。 嗯， 这个疾病也会离您越来越远。 嗯，明白，说的还是非常的中肯，一定要好好听这个白医生的话，因为白医生啊真的是，哎，医者仁心，他关爱每一个，哎，有自己有疼痛或者是有不好的地方的一些青年朋友们啊。下面呢，我们还是来听一首歌，来回来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白医生的故事。这首歌呢叫做《你要好好的》。 我们是谁？还有半 那个你不曾改变自己， 别改变啊， 孤单的情节里独自彩排，我一直在复习我最最 是由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屏为您直播的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白金山医生。白金山医生呢，刚才给我们分享了他在从事这个推拿工作17年的他的一些工作的经验和给我们的一些忠告哈。其实白金山大夫还想跟大家，我们尤其是年轻人哈，说一些平常应该怎么样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才能少去医院。远离病痛哈，白金山大夫还是有话要说的。 各位青年朋友大家好，我是平谷中院推拿科的白金山医生。刚才主任也说了，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啊，我们的生活压力特别大，我们的工作还要往前奔，所以说我们一些坏习惯也就随之而产生了。像刚才主任说的，比如说我们在穿衣的过程中啊，比如冬天了啊，天气很冷，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年轻人啊，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啊， 不穿秋裤， 对，而且 露着脚脖子， 对，然后呢还穿一些比如露腰的一些低腰的一些裤子，所以其实这样的话呢，我从中医来讲呢，我们的一些外感的一些风寒之邪，就很容易的从你暴露的部位，比如说我们的脚脖子，那里边有什么重要的呢？有我们足三阴经，哪三阴经呢？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足少阴肾经。我们阴经干嘛呢？主血啊。所以说你一些寒气呢从那边走进之后呢，那会势必会影响您的一些气血的运行比如说我们女孩子，你老是这样的话呢，有的人一些痛经，内分泌的一些失调，或者我们手脚冰凉，那你气血不能很好的濡养四肢了，那你肯定手凉凉的，脚冰冰的，比如我们的腰，您大冬天的，穿一个低腰的一个裤子，那好，我们这腰呢有什么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脉，叫我们的带脉，环绕我们一周， 带子的带， 对，带子的带，不言而喻呢，就是它有竖，竖我们两边，还有我们这个整个这个 肚子的一圈的一些经脉，一些脏腑的一些保护他们， 嗯， 像袋子一样保护着。当您呢这些寒邪也好湿邪也好侵入到您的身体之后呢，那好，您的内分泌是不是失调了， 嗯， 我们好多一些女孩子，哎呀我怎么这么胖呀，我肚子里边怎么都是赘肉啊， 嗯， 怎么减呀， 嗯， 那你看这样的人一来的时候，好多人，哎呀我说你的衣服怎么这么时尚啊，你怎么这么爱美啊，那你看了吗，你爱美的同时，那你这些湿邪寒邪也侵入到你的身体当中了， 哦， 那你看了吗，哎我们这些橡皮圈就出来了，而且还有好多人，哎这一圈颜色会成变化，比如这一圈，哎颜色会发暗， 嗯， 会有一些斑点，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湿气，我们一些寒邪凝结在您这个带脉的周围了， 哦， 会影响到您的一些内分泌的一些失调， 嗯 啊，所以说我们好多人哎就忽略了这些问题啊。你看我们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发现，你看冬天的时候，或者说我们一冷的时候，大家为什么都会系条丝巾把脖子保护， 嗯，对， 哎因为为什么好多人说，哎呀我不系脖子我就特别爱感冒，哎， 嗯， 脖子特别凉，哎特别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项，哎，也就是我们脖子的后边叫项背部， 嗯， 哎，它是我们足太阳膀胱经，也是我们第一条防线，也就是说我们那些风邪寒邪，哎，很容易从这个项背部里边进入去，所以说我们这样一寒邪寒湿邪一进去之后，哎，脖子紧紧的，头疼， 嗯， 打喷嚏流鼻涕，哎，这些感冒的症状出来了，说明什么，我们风寒数表，哎，我们皮肤，哎，就是我们人体的最早的一个屏障。 嗯， 你把这些风邪寒邪都进去了，那势必就会影响我们的身体了。 嗯， 久而久之，虽说我是搞脊柱的， 嗯， 除了你脊柱会不舒服，会发紧，哎，我怎么这人整个都板板的、紧紧的？ 嗯， 那时间长了，是不是也会影响您的脏腑？ 嗯， 比如说，哎呀，风邪寒邪侵呢，侵犯了，你感冒咳嗽，是不是跟我们肺相关了？ 嗯， 哎，您这个腰。进寒邪了，哎，肚子有时候凉凉的， 嗯， 哎，肚子疼，胃不舒服，哎，您的这个膝关节，哎，穿着一个哎露膝的这种裤子， 嗯， 那膝盖凉凉的，哎，我们说了，膝关节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心脏， 第二心脏， 对呀，原来的时候都说，哎，我们的腿肚子，哎，也就是我们的，嗯，哎，是，其实我们的膝关节更重要，因为我们在上楼也好，我们在行走的过程中，我们的气血的这种压力。也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的这种代谢， 嗯， 所以说呢，哎，我们保护四肢，保护关节，其实就像保护我们的手一样。也好多人，我们冬天了需要抹抹油， 嗯， 让手哎漂漂亮亮的， 嗯， 哎，但是呢，其实我们的脚、我们的膝关节、我们的腿，哎，我们的肩，其实都跟我们的手一样的重要， 嗯， 哎，都要保护它。 还真不能就随便就穿，像我一样穿一破洞的裤裆。我现在都把手放在了我的这个露出来的膝盖上，我就觉得我要好好保护它，嗯。 我也相信主持人明天就会换，嗯，明天就会换裤子， 不穿了。 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啊，我们比如说女孩子喜欢翘二郎腿， 嗯， 我在治疗的过程中就跟病人呢有一个约定也好， 嗯， 是找小白大夫来看病的人，您不允许翘二郎腿， 嗯， 有的时候呢我就开玩笑的说。如果说您翘二郎腿了，哎，我的这个真是有一个爱心的一个捐献袋， 嗯， 您就翘一次二郎腿，就往里边塞50块钱。有时候开玩笑，不是真的啊。 嗯 嗯，所以说我的病人，我的一些忠实的白粉啊，他们都是我们白粉。哎，在我的诊室里边，他们会规规矩矩的坐着， 嗯， 哎， 坐姿也要正， 对，端端正正的站着， 嗯， 哎，坐有坐相，站有站相， 嗯， 哎，所以说呢，有些病人他脊柱不好的人，我还会告诉他。哎，您不在这儿等我5分钟10分钟吗？去贴墙去，哎，站着去。 嗯， 哎，让他们时时刻刻的，哎，有一种这种自己约束的心，哎，防范的心， 嗯， 哎，时刻的监督自己， 嗯， 不光是在我这看病这样。回家也是这样子， 哎，时刻的监督自己哈。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了，还是想问一下白金山大夫，有没有什么寄语要给年轻人讲的？ 我觉得年轻人我们。要时刻的保持我们的正能量啊，因为年轻人我觉得做年轻人真好，嗯，所以说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呢我们年轻人呢要时刻保持积极向上的学习的态度， 嗯， 啊，我作为一名年轻医生来说呢，我就觉得学习让我有了更好的技术，让我有了 这种动力去更好的为我的患者服务。 嗯， 所以说我非常的幸运，我也非常的自豪。还有一点呢，我们千万年轻人不要怕吃苦， 不要怕吃苦 啊，一定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嗯 啊，要把你自己的这种正能量时时刻刻的传递给你每一个周围的人。 嗯， 就像我们北京青年榜样一样，新时代新气象，要有新作为。 嗯 嗯，所以说呢，我最后呢，我也想跟大家说呢，我们要年轻人要让天作证，要让海为伴，我们要时刻保持一颗年轻人的心。 嗯， 这样的话呢，我们才不会变老。让我们大家一起记住啊，今天有一个小白大夫在跟大家说分享我们年轻人的这种故事。 嗯， 也祝愿我们每一个年轻人啊工作顺利，健健康康，有一个好的脊柱。也非常感谢主持人的邀请。 嗯，非常感谢白金山大夫哈，今天给我们分享很有用啊，都是干货。那么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后面呢您将会听到的是职场有高招。欢迎时间，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8 和 AM927， 明天呢会有一位全新的嘉宾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么下面呢我们进一小段整点报时之后呢就会来到另外一个节目了。还是非常感谢白金山大夫，下面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好，大家再见。 嗯，好，拜拜 拜，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